一抹阳光恰好落在枕边，可以不用着急起床，躲在被窝里听妈妈在厨房里轻手轻脚地忙碌着。不一会儿，荷包蛋的香味儿，暖暖的，弥漫了整个房间。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喧嚣里，我最爱你爱你。 好音乐959历经7年发展，研发近100种广告投放形式。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总有一款适合您。好音乐959，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广告定制热线：13488662345，13488662345。 儿子结婚找伴酒席老难了， 哎呀，老姐们儿，我上次参加的外甥女婚礼、宴会、婚宴、包场聚会、婚纱摄影、婚庆策划、酒店住宿全有了，场地老大了，服务老好了，省时省力，最主要还省钱。 北京日月星辰婚礼主题酒店，懂咱老百姓，皇室婚礼，亲民消费。 哪儿啊？就在大兴区西红门北兴路御花园2里站，下车即到，电话400-078-0808。 959资讯快报。 近日，河北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建立现代医院管理制度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到2020年，河北省基本形成维护公益性、调动积极性、保障可持续的公立医院运行新机制和决策执行监督相互协调、相互制衡、相互促进的治理机制。基本建立权责清晰、管理科学、治理完善、运行高效、监督有力的现代医院管理制度。在建立健全医院管理体系方面，方案明确要求，各级各类医院应建立健全医院内部管理机构、管理制度、议事规则、办事程序等，规范内部治理结构和权力运行规则，提高医院运行效率，要完善医院决策机制，院长全面负责医疗、教学、科研、行政管理工作。日前，为加快推进京津冀食品安全一体化，从生产种植源头为食用农产品提供食品安全保障，京津冀达成合作协议，将在鼓励市场商超与津冀农产品基地建立产销直挂机制的同时，建设肉流通追溯节点1100个，菜流通追溯节点1500个。北京市食药监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北京将鼓励食品批发市场、集体用餐配送单位、大型连锁商场超市与津冀优质食用农产品供应基地建立产销直挂机制，建立京津冀跨区域食品安全风险防控体系、食品安全案件协查机制、跨区域信用监管机制和重大活动跨区域协作保障机制，共筑食品安全屏障。我是赵珊珊，欢迎您继续关注本台其他节目。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我想要听歌。 不，我想听故事。 把我唱给你。 你听，这里好歌有故事。 身边路虽远未疲倦，伴你

想要听歌。 不，我想听故事。 把我唱给 你听，这里好歌有故事。 欢迎回来，来自田馥甄的小幸运。歌词呢细腻平和，田馥甄的声音也是委婉动听，一件小小的爱情就这样娓娓道来。我在歌中听到了小悸动、恍惚、遗憾、释然、怀念还有祝福。那我的青春呢，可以说是有点远了，但是能听到这首歌就算是小幸运了吧。下面要听到的是来自周深的大鱼。 海浪无声，将夜幕深深淹没，漫过天空尽头的角落。 在梦境的缝隙里有过凝望你沉睡的轮廓，看海天一色，听风起雨落，执子手吹散苍茫茫烟波，大雨的翅膀已经太辽阔，我松开时间的绳索， 这首歌啊是周深和郭庆的合唱版本，不仅能够体现出周深的音色啊，更能够看到作为一个艺人，他的心和声音是一样的空灵。为了照顾到郭庆的声线呢，周深在副歌的高处没有炫高音啊，甚至有好几处把这个 key 是转低了。那两人水乳交融的演唱，感觉就像是一个温柔的女生演绎着这首歌，另一个如同精灵一般的仙子在高处引领着，如梦如幻，的确好听。下面这首也是一个非常好听的歌曲啊，也是来自我们这个《冰雪奇缘》的电影。 Let it go.

购物到盛通，家和万事兴。 好音乐九五九， 只要你在我身旁。 我想要听歌， 不，我想听故事。 把我唱给 你听，这里好歌有故事。 现在听到的是来自张信哲的《爱如潮水》。张信哲的歌可以说是陪伴我们这一代人成长的记忆，那个时候应该是可以称作是情歌王子了，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呢，应该算是回忆了吧。听到歌就会想到自己的学生时代。下面这首是来自刘嘉玲和这个张信哲一起合唱的一首歌曲啊，《对你有一点动心》。 爱情

不愿那是悲伤的哭泣，事到如今终于让自己属于我自己，只剩眼泪还骗不过自己。 好听的一首歌曲是来自五月天的《突然好想你》，那这首歌呢可以说是感动过很多的人哈。有人问过我，他说你知道这首歌在什么时候最听最合适吗？我说不知道，他告诉我这是在人群中，在谈笑间，在每一个不经意的时刻，也就是你在想念那个他的时刻。最后要送上的是来自薛之谦的《认真的雪》。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咯，我是周琳，接下来会继续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 夜深人静，那是爱情偷偷地控制着我的心，提醒我爱你随时待命。